声音很轻，却回荡整夜。幸福陪着作废，结局好狼狈。相爱的机会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后的那一天，心碎来不及遮掩，写坏的。